前已报道，一定争取以便民心彻底唾弃的青瓦台恶女拉到历史被告席的第六次泛国民行动，12月3号在南朝鲜全境一起展开。这次行动是由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主办的。臭娘朴槿惠逆贼，不顾南朝鲜各界强烈抗议及史无前例的营私舞弊恶行，只重复欺骗性的对国民道歉，执意企图规避责任等，处事厚颜无耻。为此，各阶层群众232万人深感愤怒，投入了行动。